知道，兄弟为你撑腰。Let's get, let's party crazy.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。Let's get, let's party baby. 恋爱知道快找个门逃脚。Let's get, let's party crazy. 万一你有粗暴，有我帮你找。Let's be the party boy. 女生拒绝男人要自我保护，安静又无数，绝对不能认输，有天大的本事，比不过爹要断骨，要团结抗外物，拿出男人硬态度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味道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心花会为你开，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，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 收听经典，收获感动。大家好，我是卓依婷，收听经典音乐，敬请锁定北京 FM 九六九。 伤一遍遍怀想，也是活活的伤害伤，也只叫一两个吧。 平

愁，两个人走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哈？简历每天投，或许数量已经达到了上千，但是这简历却犹如石沉大海一样毫无音讯。偶尔得到一两个面试的邀请呢，不是培训机构，就是人家压根儿不要你。在听节目的应届毕业生和找工作的朋友们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或者是正在经历着呢？那么关于这样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通过研究了数百例的求职者的经历，我们也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当你发出了简历却得不到 offer 的第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简历造假了。你可以仔细的回忆一下，在制作简历的过程当中是否有作假的现象。或许呢，我们可能都存在着侥幸的心理，认为只要处理好了每一个细节，哪怕是造假， HR 就算是火眼金睛也找不到漏洞。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，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每个 HR 每天阅览的简历都不下万份，一点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们的法眼，所以心存侥幸，到最后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简历投出去，但是却没了音讯。收不到 offer 的第二个可能性呢，就是摒弃了本专业却无一技之长。学习学了四年，由于不感兴趣，到头来呢可能大学毕业依然是一无所获。可是你还不懂得另寻他路，整天浑浑噩噩的去虚度光阴，一份简历寥寥几项却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，这样的简历 HR 肯定要 pass 咯。第三点就是简历上的错别字了，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一个小毛病。没有经验，没有能力，那么我们在简历当中呢可以实行朴素风，可是在寥寥几项的简历表上，你却漏洞百出，错别字跃然纸上，一目了然，这样的简历谁会要呢？那么第四点可能就是自己的傲慢问题了。或许你的人生呢没有过败绩，一直以来都是顺风顺水的，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挫折，也可能会导致你傲慢的性格。也许你足够的优秀，在面试官的面前呢表现的也是举止优雅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可是你却没有被录用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很可能是因为你的态度有一些傲慢。很多的企业是不需要傲慢的人的，只需要干实事的人。那么希望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表现出自己谦逊的一面。当然了，最后一句话呢也要送给正在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们，没有经验并不可怕，没有特别出众的一技之长呢也并不要着急，只要你保有一颗爱学习并且有冲劲儿的心态，相信好的工作你一定会找到的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咯。

算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朋友走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。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务飞扬。 常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，雨刮器总是刮不干净玻璃上的雨水，导致开车时看远处很吃力。在眼前视线模糊不清的时候驾车是非常危险的。其实雨刮器除了要会挑选，还得会用。挑选雨刮器时，将雨刮拉起来，用手指在清洁后的橡胶雨刮片上摸一摸，检查是否有损坏，以及橡胶叶片的弹性怎么样。若叶片老化硬化出现裂纹，那么说明这样的雨刮片是不合格的。最后，在试验时应注意电动机有无异常噪声，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，当雨刮器电机嗡嗡作响而不会转动时，说明雨刮器机械传动部分有锈死或卡住的地方，这时应立即关闭雨刮器的开关，以防烧毁电机。雨刮片应定期进行清洗，清除表面灰尘、沙粒等异物。清洗雨刮片选用中碱性的清洗剂即可了，不可用汽油清洗和浸泡，否则雨刮片会变形老化而影响其工作。每次洗车时，除了洗净玻璃窗，最好也用玻璃清洗液擦拭雨刮器，也可用细沙皮轻轻地擦拭雨刮片，将雨刮片上的灰尘沙粒刮走，这样雨刮器的寿命就会更长一些。雨刮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清理雨水的，而如果玻璃上有其他污渍的话，最好不要随便使用，尤其不能干刮。如果玻璃表面有一些灰尘或是其他坚固的东西，先用软抹布将玻璃擦洗干净。如果玻璃上有油污，遇水之后水迹容易凝结成水珠，除之不去容易出现细水现象。今天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夏天避免长时间在太阳下暴晒，可是雨刮器使用寿命更长。 我笑一笑，古今我照一照，红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痴情的最无聊，几回哭几回笑，偶放首快乐调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我摇呀摇，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，飘呀飘，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。也懂得逍遥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笑得春风跟着有你呀，摇呀摇，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，我将热情燃烧，你可知道？我江山不要开玩笑。